哦，这个我们你看刚才那位要科技感的、 哎、 我们要来了啊，要来了，这个故宫寻宝的部分可以满足你，那就想办温馨有爱有国风不失科技感的年会， 瞧瞧， 对， 都站上， 对，要求挺多的呀。 温馨，这个天在故宫里头可能温馨可能够呛， 还是回到室内来 晚上可以啊，对 对，这个温馨有国风，不失科技感，我们只能分块帮您实现了， 哎嘿， 好不好？还有人想问一下楚一说，哎，今天来推荐的嘉宾是哪个专业的呀？对国粹知识专业有研究吗？听口音好像是老北京了 啊，当然您可能头一回听到那个青铜工厂来做客的这个节目哈，青铜工厂呢我们也都是长期致力于传统文化的活态体验的这么一个团队， 哎， 当然了我们也是为了做好弥补自身的不足，也是读万卷书啊，走访专家学习充实自己，当然拿出来的咱们自个儿的文化拿出来就不能丢人，就得专业， 而且经得起推敲，而且也是真的有考证的。这个呢，之前我们跟楚一聊天的时候聊过，比如说，这个我们有，哎呀，好多，真的是逛胡同 啊， 是吧？有这样的一些项目，然后呢，有让大家画这个京剧脸谱， 对，它有国粹的东西，还有胡同民俗的东西，比如说大家一起学蘸糖葫芦，传统方式怎么蘸糖葫芦，这时候吃糖葫芦正好应时应景，对，然后 到底要怎么做， 哎，怎么做，从一开始全程你自己来做，教你怎么做，回去就可以熬了。 说到这个，就是楚一之前肯定不是学这个方向的专业的，但是呢因为他在很小的时候也学过一段戏曲， 对，我小时候唱了一段时间戏曲，后来呢我的专业是西洋歌剧，后来当然了就 中西合璧了， 然后对，就是中西文化又在国外待了很长时间，然后现在在北京又这个中西文化可能有所了解， 这真的是很喜爱传统文化，楚一自己本身很喜爱，再加上小时候学戏曲也多多少少会有这个机会，比我们稍稍多一些接触的机会。 你知道我们在国外生活的时候，哎呀，那但凡中国的都热泪盈眶，都是老祖宗的东西好，我们自个儿东西好。我在国外开自己的专业的音乐会的时候唱的都是西洋的东西，但我穿的全都是立领，都是国风的衣服。 但那个时候就你看内心的那种自豪感啊， 没错， 我每次 音乐会都加一段京剧。 他下面不是啊，海报是鼓掌， 老外就疯了， 就跟去故宫里边寻宝这天儿， 没错 啊，虽然吹的也吹疯了，但是呢， 那老外真疯了。他们这个团队的就是世界前十这个公司，他们的二号人物啊，那个老板就是这次团队最大的老板，非常非常认真。他们有一组有中国的同事，也有外国同事，他在那一组说，有同事去洗手间了，说：“哎呀，那我们别在这等啊，我们慢慢往前挪吧，时间不够了。你看他们团队都在前面了，争分夺秒的，然后积极的去解答这个。当然了，在故宫里面，可能对于外国人这种文化知识，他们可能那个少一些啊。”我们也给他专门给外国人设计了发挥他们比如说英文的优势啊，哎，他们怎么来拼这个单词找到这个地方啊，如何如何，其实都会有考虑 的，就是设计的部分会依据你们 团队的 情况， 对， 你们需要更中国化一些的还是更， 对，而且这个公司呢它是一个能源公司，所以呢我们在设计这个故事上讲故事跟他们就有关系啊， 哎，这个是定制的好处。 对，最后他们要找到的是，一个说解决现在世界能源难题的一个怎么在皇宫里面的一个表宝贝，是什么宝贝呢？说我自个儿写了一段字儿啊，叫天人合一。 就哎，找到以后，这个外国人还觉得哇， 我拿毛笔写的，然后不认识， 对，哇，看起来就很厉害 啊，对，就这意思， 要这个感觉啊，这个科技感的部分到底在哪里？我们还没有详细的跟大家说，但是呢，你看 这个年会啊，包括聚会，因为有人说了，说推荐的时间是不是晚了一点啊？年会策划好像一般12月初就启动了，元旦前就举行了。你们的年会真的举行的好早啊！ 这个当然不同的团队有不同的那个什么。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们年会确定了1月28号。 还有3月份在年会 啊，对 对 对， 过完年以后 有对也有，所以 暖和点 你们算是比较早，真的算比较早的年会了，就是元旦之前就举行的年会 啊。确实，我们也现在也接待也服务过很多团队 啊，像刚才我说 的 这个 举行过年会了、 啊，对，这个时间啊比较长，有的12月初我就可以办年会了，有的3月份，所以这个战线拉的比较长呢。 还有他年不年会的，他换一个词叫团建。或者叫聚会，或者叫什么都可以，但是内容在这儿。 这个人数本身也没有那么大的限制，说啊，我们全公司所有的人都得去参加，一定要在年会的这一刻来举办。没有，你可能5个人、10个人的小团队，你说我就想去楚一说的这个故宫探宝。 啊，可以。 你年会结束了，那我们部门可以自己大家出钱组织一个。 很多大公司他们有公司的年会，还有部门的年会，甚至部门里的还有小部门的年会， 就是小聚会嘛。 对对对对对 啊，这个啊，确实，本来我是想2周前推荐的啊，具体原因就不跟你解释了。但是呢，现在推荐也不晚。我们学习国风，或者是说做这种跟国风相关的聚会团建，不局限于说冬天嘛，你冬天去故宫现在也很难受了。 其实我们在推广，不能说推广，就向大家推荐这种传统文化内容的这种活态体验，真的用心良苦啊，把它包装成任何形式。哎，现在年会了，大家来那个，其实咱们的传统文化一直在你身边，你如果想来体验的话，随时都可以， 一年四季 找各种理由都 OK， 365天，随时，好不好？ 对， 想要找到楚一的方法也很简单，然后呢，跟我们聊天的方法也很简单，看到这个国风版的，不管是年会、聚会、团建，我们今天放的图其实也有小规模的啊， 对， 就是像团建那个样子， 对，适合不同的团队的这种， 大家都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好不好？也可以给楚一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还有人说了春秋更合适，天气不错，但我跟你说，刚才我问过楚一了，这个天啊，它也有它的优势， 没错， 为什么呢？因为你去故宫寻宝的时候人少啊。 对，没错， 春秋天气好的时候故宫 人太多， 乌泱乌泱。 当然我们也在设计的时候尽量避开了人潮，比如说中轴线的人特别多，或者怎么样，尽量也是想让大家通过这种游戏的形式去走到故宫的一些不太常去的一些角落里，你会发现更多的很好的东西，比如说文化的东西，他比如说这个皇宫建设的讲究啊什么，我至少觉得你要玩过了这个游戏，从故宫里出来，很多你要晒出来这些东西，你朋友圈多数人都不知道。 故宫还有这么个地儿呢？ 当然 哦，还有这样的啊、 而且你了解到这些，学习到这些知识和内容，多数人都不知道。而且我们保证，即使有可能不太全面，但是保证是正确的，绝对不是野史。 之前我看楚一的朋友圈啊，发了一堆，大概呢就是我国历史上面有记载的各种神兽，就是故宫檐上的那个啊，然后说 各种， 你们有人能把它读全了吗？我看了一眼啊，除了饕餮，全部都不会念。就你看，就这种，就是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又找到了一些乐趣，学习的乐趣啊，然后呢又大家团建了，又增加了朋友之间的这个感情，我觉得很有意思。科技感的部分还没有讲。 科技感部分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去了皇宫，但是全部是在线上来完成的。比如说我们通过线上，现在是微信群也好，或者是小程序也好，来和发布我们的这些闯关的内容，当然后续了还有更多的这种线上的一些东西，在实地里，比如说有 VR 啊，来看一个穿越的如何穿越呀、啊，怎么样。但是就多了， 我们就结合了小程序，结合了 VR AR 这样的技术，我们走在故宫里边拿着手机，一方面是我们很多人要散到故宫的各个角落里边去，方便大家能找着啊，能够取得联系。另外呢就是，哎，我们真的有点像寻宝一样， 你可能扫一下，哎呦，它就会出一个什么样的提示。 对，故宫是一个 最后这个天人合一。 故宫是一个博物院了，它宝物很多，当然我们要寻的宝是什么，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传统文化的故事。 好，还有人说想听听这个相声年会是怎么回事儿啊？说感觉可以更加的了解北京的文化和市区的文化。 没错，这相声的年会就厉害了，也是我的好哥们儿们，好哥们儿们。前天我跟他们一起吃饭，被称为曲艺界年会。那我这些唱大鼓的、说相声的，我们一块吃饭很有意思。我们在做这个相声年会，就是什么呢？也希望大家都参与进来，比如说。有我们传统就是之前做过这种快板的体验，大家人手一副板，在吃喝同时，然后人手一副板，来一个这个数北京城门、数唱老北京的这么一个快板的接龙，这是所有人都参与。然后呢，可能你们团队有这种文艺骨干，哎，想说相声，把自己公司的事儿给说进去 ，OK， 我们可以帮忙。哎，你们也可以表演，然后我们的老师也会来表演他们的相声。 而且就是自己如果想要自己写、自己创作，然后还要自己讲的话，老师也会给一些指导。 当然可以帮忙的，可以指导的。还有呢，比如说有古曲。这是平时你不知道去哪儿看到，要有古曲，比如说唱个北京小吃啊，就是北京城有小吃儿，哎，这个啊，您进了小吃店是，哎，这种让大家在年会的同时了解北京的文化，然后那么的接地气，那么的有韵味儿。 你看这是相声年会的部分， 算是曲艺年会吧。 曲艺年会啊，曲艺年会就是不单单是可以说相声、听 相 声、相 声啊、快板啊、古曲啊都可以。但是你说，哎，我想要多点古曲 ，OK 啊，这当然就是定制的 部分了。但我们只是把这个想法，这个可以，我们帮你来定制这样一个类型的年会，告诉大家 是 啊，这个。我觉得聚会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大家都打着快板， 对， 然后再说，不管是数小吃还是数城门，我觉得都很有意思。好，还有人问了，说这个国风年会怎么提高员工的动力，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让他们新年的伊始就对工作产生高度的热情，迅速进入工作状态。你这是个老板吧？你是不是老板？你说隐形的老板，你为什么要新年的伊始？ 这个其实。这个其实就刚才有人说的，哎，那个我们团队也有很多的骨干呐、我们怎么样？这个就是我们双方来配合的东西了。比如说你们来负责这种精神上的，我们来负责实际操作内容上的，然后如何如何来结合，或者你们公司、你们团队有什么样这种理念？有什么理念，有什么slogan，或者有个什么，哎，我们可以融合进来。 就像刚才我们给一个能源公司，我们如果去策划一个， 对呀， 故宫的、 企业文化，都可以放进来。 我们要融进去啊，让大家很有归属感。 没错， 找的是一个跟我自己公司我现在所做的文化相关的一个东西， 让大家觉得哦，我们这次年会或者我们这次聚会是独一无二的。 这。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啊，我明白他的意思，因为过往我们很多的年会聚餐，大家可能吃吃喝喝就过去了，也就是挨桌敬酒而已。 但是调动积极性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老板发红包啊，抽奖啊。 对，隐形的这个老板啊，要不要我点你的名啊？你的员工可能也在听哦。 对 对，这个老板自己心里也要知道员工到底需要什么。 对， 调动积极性。除了红包其实还有别的啦。你看如果今天这位能够站在老板思维思考的，不知道是老板还是员工的这一位，你也能够跟大家玩到一起去。你说一抽我就半个贵妃了，是不是能够放得下，而且呢也想跟大家一起玩起来，了解一下传统文化，说哎，我这一招一式到底应该怎么摆。瞬间我跟你说员工积极性瞬间就起来了。 对，因为大家都在参与当中嘛，所以这个没有问题的，放心。 好，说完了这个曲艺年会，京剧年会，还有我们要走出去啊，到故宫去寻宝这样的一些团建啊聚会，我们刚才说了五个， 还有京味儿的年会，就是我刚才说的，大家一块来蘸糖葫芦啊， 然后或者那个做一大桌的，这适合比较小型的团队， 嗯 啊，做一大桌的这种北京地道的这种美食 啊，好，感觉像吃年夜饭一样啊， 对，就像吃年夜饭一样，就像一家人去到地道的北京的胡同四合院里面， 嗯， 哎，像在家里面一样，大家一起其乐融融的，然后还动手啊，做糖葫芦啊，也很美。 对，这个这真的适合团队里面比较少。